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科创领域的最新资讯，同时呢也会请入一位声音赛道的创业者，和大家来讲一讲他在声音硬件赛道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和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中国体育科技新觉醒，天津港打造人工智能零碳码头，计算产业延续发展好势头，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6951亿元，苹果公布新专利，动动眼睛就能够移动光标。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国体育科技。2021年8月8号，东京奥运会正式落下了帷幕，伴随着人们的欢呼、激动、感动之外，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与中国健儿一起逐梦的中国科技力量。比如说7月28号，在赛艇比赛女子四人双桨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摘得了金牌，而这枚金牌就是借助中国航天风洞的科学训练有着密切关系的。8月1号，在男子百米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亚洲最好成绩闯入了决赛，取得了第6名。强大的科技支持显然是苏炳添不断自我突破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多达12人的复合型团队，用最前沿的运动人体科学为他保驾护航。这个团队啊，不仅使用数十种仪器实时监测苏炳添的运动数据，还充分利用分段计时器、步态分析系统等多种科学仪器分析数据，进而呢提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训练计划。北京体育大学科技团队在备战期间组建乒乓球运动员损伤预防、康复和体能训练的专业保障团队，针对乒乓球运动的专业的项目特点以及呢体能训练的规律，结合重点优秀运动员个性化伤病和体能的特征，制定了伤病预防和治疗康复措施以及个性化体能训练方案，并且通过方案的实施为运动员提供了服务。而百度智能云则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日常训练打造了国内首个 3D 加 AI 跳水辅助训练系统。中国跳水和百度智能云把这套系统形象地称为国家队 AI 教练。这套 3D 加 AI 跳水辅助训练系统可以覆盖跳水训练的每一个环节。近日，中国港口协会2021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上，天津港集团宣布将打造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本次天津港集团将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打造成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码头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备、生产辅助设备等全都采用电力驱动，能源消耗100%来自于风、光、储一体化的系统。同时呢，采用先进的能源监测技术，对码头各类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的统计分析，确保实现零碳排放。零碳码头设计吞吐量达丰年能耗是4700万千瓦时，为了实现能源需求量的全部绿色供给，建设了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系统，与码头主体在年底前同步投入使用。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洪波表示，研究院目前正与天津港合作，依托零碳码头项目开展相关技术攻关，包括把风能、太阳能等新技术能源应用到港口领域，把传统装备工艺改造升级智慧化，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争取在各个方面把零碳排放降到最低。目前技术方案已经编制完成，随着天津港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的启动，未来将把技术应用于更多港口。据了解，天津港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将会在今年年底竣工投产。 在近日举行的2021世界计算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任爱光表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计算产业延续良好发展的势头，微型计算机、服务器等主要产品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高度依赖计算基础的云服务、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计算对数字经济引擎的驱动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乔彪认为，计算产业呈现三个趋势，即全球个人计算机市场迎来量价齐升小高潮，多样性算力需求引发计算机技术体系化创新，融合性场景应用释放计算产业潜能。当前，我国计算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量子计算原型机、神威太湖之光等一批原创性的成果相继涌现，关键软硬件取得了突破，自主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规模稳步增长，经济社会智能化的进程全面加速，计算机内需市场不断扩大。乔彪认为，我国计算机产业发展迎来两个机遇，一方面是数字经济发展、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优质算力的需求，为计算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另外一方面是多技术路线并行演进，为计算产业自主发展提供了机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完成的收入情况。2021年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营业利润与研发费用保持两位数增长，细分领域呈现出了不同的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6951亿元，同比增长 25.6%， 增速较1至5个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19.7%。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营业利润658.6亿元，同比增长 27.4%， 增速较1至5月份提高 14.3 个百分点，两年的平均增速达到 14.4%。 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346.3亿元，同比增长 13.9%， 增速同比提高 3.2 个百分点。从业务运行的情况来看，主要呈现出了以下特点：一、信息服务收入平稳增长，音视频服务高速增长态势有所回落；二、各类平台蓬勃发展，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高速增长；三、互联网接入服务收入稳步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增长较快。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的新专利。根据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最近公布了一项专利申请，该项专利可以让你动动眼睛就能够移动光标，方便输入文本信息。该项专利不但可以应用于 iPhone、 iPad 等我们常用的移动设备中，还可以用在 VR、 AR 等头显设备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依旧啊还是和声音的创业领域有关系。之前我们曾经请来的是音频硬件产品的生产厂商赛宾科技，以及呢他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先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今天呢，张德明先生呢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他在声音创业领域的很多故事，以及呢未来啊我们使用声音设备，包括呢通过各种硬件设备所聆听到的世界又会有着怎样的一番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张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着跟您来说啊，我其实 有一种感觉就很长时间啊，就没有找到一位这个同道中人一起来聊声音了。就是毕竟大家现在很关注的都是网络短视频啊，这个视频怎么拍啊，会吸引人呐，什么样的调色呀，什么样的设备，其实专注在声音设备中的人我发现越来越少了。可能是大家忽略了这个领域，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领域它有很高的技术门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能进去的人也不多。您能不能先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对，这个从事这个包括您问我那个问题啊，为什么会选择声音的赛道，或者是说当前这个从事这个声音的这个领域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了，这里面其中有我只讲一个，一个是声音这个领域的这个事情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跨界的事情。为什么是跨界呢？我就举一个例子。 声音我们听到的这个频率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在低频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波动声学，我们讲物理的情况哈，是因为说如果你脑袋后面有个人在说话，你不用把头朝向他，你就听到他在说话，那个声音可以绕过你的头颅，在你的耳朵里能够听到。但对于高频信号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左边这打一个响指， 右边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信号其实会小非常多的，就是说到了高频信号这一块呢，它又是属于那叫色线，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比尺度限制住的这种衰减会非常大。它跟我们看视频这个不一样，我们人眼睛看到的这个近红外到近紫外整个的波段，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模型，都是一个模型就可以刻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视觉处理，做无线电信号处理，做电磁波这些学科处理的时候，这个整个波段，他们处理的波段里面的这些信号的特征，就用一个公式，一个模型就可以非常好的刻画。而在声音领域不是这样的。 在低频它是波动声学，在高频它是几何声学或者色线声学，它在中间是个四不像，所以处理整个声音频段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不像我们处理别的学科相对简单一些。同时呢，这个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进入了无线时代，我们要针对一个声音从采集或者是说从表演从说唱到别人能听到，中间很多的一个过程， 把这个物理的一个声学振动的信号，比如说唱歌的一段声音，小提琴的一段音乐，先把它采集模拟变成数字，数字能够进行处理，进行降噪，进行编解码，进行传输，再到对端把它再还原出来。这里面你还有声学的东西，刚才我们讲20赫兹到20000赫兹， 波动声学到色线声学，这就是物理的特性，这就是学科上来做，就是物理声学的范畴。再到上面做到电信号里面信号处理，这些呢就是信号处理，音频电子工程的这个行业范畴。后面呢又把这种信号呢通过无线通信的传输 传递给要听的人，无论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到基站，基站到这个对端，传输，那这个里面又涉及了通信的行业，所以这些里面跨越了什么呢？跨越了声学，音频电子工程，到无线通信，对，它多学科的。所以如果是说你只是学了某一个方面的事情，就很难说端到端把这个事情看透。所以我为什么这选择这个，一个是我刚才给大家分享，或者是上一次给大家分享，是说 从小的一个兴趣和习惯。另外一个是说这个领域里面声音的发展其实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无线通讯就是无线通讯30多年，有线通讯打电话100多年，发展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视觉也好，图像也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为什么缓慢？它的挑战很大。那我进入了这个行业，我就喜欢去挑战这些 非常难的这个领域，又是我喜欢的领域。这样呢，相对来说不会人不会那么浮躁。所以这个时候刚刚跟你说，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另外它是跨界的，足够挑战的。做出来一定的创新性，或者是说一些能够改变生态改变业界的东西，相对来说也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关注度。 对，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人造的设备听到声音的时间也就是100多年，这100多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如果要和视频比起来，这100年的时间 是早领先于视频的这个世界了。您刚才提到一点说，其实这个技术到了现在为止再往前前进，已经是很难了，或者前进的速度很慢了。 对，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它前进呢？我们做一个比喻，比如说在视频，视频你看前些年2K 就觉得哎呦厉害了，厉害了，4K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现在都已经8K 了，对吧？ 对， 这就是近3-5年的时间，声音为什么前进的速度就不能再快一点了呢？ 刚才讲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跨界的原因，这里面有很跨学科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说我们在这样的领域进行一些投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跨界的人，你很难看穿一些事情进行持续性的投入。所以呢，就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行业产业，包括你说音频行业、麦克风行业、耳机行业，很多的公司呢都在做 一件什么事情。很多的这种商业上是说，我就做一个点的事情，在商业上比较容易成功。是吧？我就是做一个麦克风采集的一个设备，我就是做一个芯片，我就是做一个电池，我就是做个天线。这样呢，就是说。在传统的链条上，产业链条上修修补补，这是最其实是最容易做的。而整个来说做底层的创新，这个是比较难的。对对对， 您说的底层的创新就回到我们其实之前和大家提到，很多年前音频设备啊是很贵的，比如说你想建造一个录音棚，你想呢录一首歌，甚至你做一个电台节目，你需要花费的钱很多。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去过一些还算可以的录音室，那个录音室里的监听音箱，就是那种就是丹麦的某个著名品牌，一支音箱人民币10万块钱，两支就得20万，然后话筒呢随便一支话筒，我们之前提到的 U87 的话筒也得2-3万块钱，这都是最基本的配置元素之一。你要再把这些东西配齐了，没个百万是不行的。但是您提到说，现在其实我们通过整个技术的进步，加工工业、制造工业的进步，这些设备的成本是大幅的下降。大幅的原因表现在哪里？以及在成本下降的过程中，为什么质量啊并没有大打折扣？ 这里面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在发展，模拟音频向数字音频方向在发展。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以前很大的这种模拟设备，可以被数字设备代替。那数字设备代替的核心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处理芯片，能够用代码的形式，能够实现说替代以前庞大昂贵的模拟设备，这个成本会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压缩，这是一个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对。然后呢，另外一些的这个原因，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由于中国在整个的近几十年的产业化不停的升级，不停的升级不停的发展过程当中，从这个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供应方面，得到了一个非常飞跃式的发展，导致现在全球的电子产品基本上都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进行设计生产制造。对 对，所以这一部分也使我们很多的成本下降了。我跟您举个例子啊，就是3-4年以前，有一天呢，我看到我有一个同事，他买了一个蓝牙音箱。就当时蓝牙音箱呢还不像现在如此之普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看起来还不错，音质听起来也不错。他就说他是上网买了一个白牌，就是不是什么牌子的一个音箱。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音质很不错，我就是上网也同样买了一个。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地区的这些工厂，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些音频设备其实音质真的不差那种比他们贵个10倍乃至20倍的有品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质量差。 是 这个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呢，那些无论是像 U87 还是很多的一些麦克风，他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在中国生产。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生产 U87 或生产一些高端麦克风、高端音箱的这些厂商，他们其实也有能力生产别的东西。就看你的订单了。你说你的音色要调的跟苏尔的 SM58 一个五台麦克风一模一样，没有问题，只不过说你贴成你的这个一个品牌，有可能没有别人那个一个比较驰名的老商标老品牌那么受欢迎。那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也会发现说， 从纯粹的代工向着什么发展呢？向着品牌化方向发展， 嗯， 向着创新发展， 嗯， 而不是纯粹的模仿， 嗯， 纯粹的代工了。 嗯，那就是咱们其实通过这么多年制造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消解了， 嗯， 过去啊我们直指音频设备领域的那些壁垒。 对， 嗯，咱们已经可以通过制造把这些壁垒全都攻破了，无非就是现在可能没有人家的那些品牌， 嗯， 或者多年沿袭下来的某种， 嗯， 啊舞台文化甚至是精神图腾， 嗯， 啊能超越那些东西，比如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SM58 啊， 嗯， 这个就是很多人进行户外乐队表演的时候必备的一支话筒， 对， 说有这个才觉得站在舞台上有安全感， 嗯，对， 当然这个就是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嗯， 那我的问题是像赛宾科技在整个制造业的这个水平集体提升的过程中， 嗯， 你们这儿的这个受益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嗯嗯， 我们刚才讲了从声音的采集处理传输到呈现整个链条里面，赛宾最核心的是中间的处理和无线通信的传输部分， 嗯， 所以呢这里面基于声音的采集回放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这种生产制造这一块呢，是能够利用上珠三角长三角的非常成熟的生产制造体系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赛宾而言，赛宾的工程师赛宾的研究者研发的这些代码， 嗯， 这些算法， 嗯， 它可以借助于芯片，借助于生产制造，能出来一个非常创新的产品，各种各样的， 嗯， 啊产品形态啊，耳机啊麦克风啊声卡呀，啊，音箱啊，这样的产品可以实现，价格可以比以前传统的专业设备其实是大幅下降的， 嗯， 但是这个体验呢一接近专业的水平水准，但是明显高于当前的 UGC 或者是用户的这些设备的啊这个水准的， 嗯嗯，在几天之前曾经也有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坐在您这个位置，当时呢他做的那个创业呢其实是跟科技教育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提到他来去做一些科技教育的这个产品教具的时候，他也去跑了很多像，江浙沪一带的这个工厂，他发现他想要的东西很多工厂难以生产出来，因为他要生产的不是这个规格化的产品，于是呢他就从材料，从工艺，从设备，从这个领域入手，他学了很多，我不知道您在进行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啊，这些问题肯定会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供应链体系，我们生产制造体系，我们需要它在某些规格上，我们声音的采集的频率啊，信噪比啊，灵敏度啊，最大的声压承受性啊，这些我们都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跟我们对于声音的理解，特定场景的声音的设计都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要求其实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刚才讲，我们在整个的声音无线化实时的通讯化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负责声音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在芯片级做的声音的各种处理编码，以及到无线传输，那在声音的处理和无线传输的方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要让声音的通讯变得更好，更快，更快呢，其实刚才讲我们蓝牙传统的在安卓体系上经常的延迟有150毫秒，到了苹果上可能做到一个45毫秒左右，那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通讯的这个整个的通讯呢，我们可以做到20毫秒15毫秒，甚至在我们最高端的一个产品场景里面我们可以做到5毫秒，所以就是说那更快就代表着这种体验更加及时，那我们在助听啊，在现场的 K 歌呀，交响乐呀，现场扩音啊等等，现场互动娱乐乐队排练等等方面，它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体验。如果说你发出一个声音，它要到20毫秒或者50毫秒以后才能回来，在音箱里出来或者在耳机里出来，那你是进行不了专业级的表演的，对，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声音的整个的从采集到呈现在本地化实现一个极低的延迟，所以要声音处理整个的要更快，那更好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声音从比较远大的一个方向来讲，我们对于 Hi-Fi 重新定义了，以前讲 Hi-Fi 就是 High Fidelity 或者叫高保真，这个高保真是实际上是讲的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乐池里面的交响乐的这个各种乐器产生的声音，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一个准确的还原。 嗯， 当然了，交响乐里面有各种声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是传统的这个立体声的音箱，它是60度的张角。 嗯， 我们能听到的声像大概在30度。所以你说它对空间音频的这种呈现实际上非常不到位的。 对 啊，那我们对于这个方面呢，对于这种声音的高保真或更好的要求呢，除了是要全频率，刚才我们讲实现第一个，对于传统蓝牙音频从7000赫兹啊提升到全频带20000赫兹甚至24000赫兹之外，我们还要对空间音频的声音的感受能够实现全空间。 嗯 啊，传统的 HiFi 只能有30度的声音体验。 嗯， 而传统的这个家庭影院，甚至是说这个我们在影剧院、影院里面的环绕声系统，最多呢可以做到这个180度。 嗯 啊，就是整个平面声场。啊，我们希望做到是720度，也就是说，整个围绕你每一个人的上下左右前后远近都能够准确的还原出来。 嗯 啊，这个就是一个叫我们叫做四拍，也就是720度的声音的感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的一个要求。那对于刚才说我们有麦克风呢有一定的规格要求。 嗯， 对于音箱它的输出声压有一定的规格要求。 嗯 啊，我们对生产制造工艺它的模具它的精度给它带一定的要求。那整个这样联合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出来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能够说既能够实现我们讲 PUGC 的目标， 嗯 啊，接近 C 端的这种使用习惯、使用极低的使用门槛，同时逼近啊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的水准的啊这么一个设备，它能够让人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啊学习、娱乐，啊甚至运动、睡觉都能够从我们的设备当中能够获益。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啊，我跟您分享一个。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体验。您刚才讲到说让大家沉浸于一个从头到脚，然后从左到右的一个声音的氛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去体验。我曾经就体验过一次，我在我之前啊很早之前工作的那个单位，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录音棚。这个录音棚进去是什么呢？就是头顶脚下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全都有音箱，然后我站在那个音箱上面，然后听这个声音，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种东西我很难用语言来去形容，但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的是你对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是， 刚才呢我们是和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先生呢聊了一下啊，近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整个工业制造的进步，包括一些底层算法的进步，带来了全新的一些音频设备。那么未来呢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包括接下来赛宾科技以及呢张总对于声音创业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继续聊。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 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期节目呢，我自己啊真的是特别享受，因为遇到了一个行家。这个行家呢，不但是一位创业者，也是一位呢对于声音非常有研究的科学家。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欢迎张总。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呢，也已经和大家了解到为什么一家做声音创业的科技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的这么好。原因呢是，第一，在技术方面呢有积累有突破，而且呢一直在进步，也是创立了在这个行业当中一些新的思路和标准。第二呢，也是受益于啊咱们国家的制造业在过去的这些年呢不断提升，现在呢有了想法，而且还可以制造出一些好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想跟您再谈一谈这个未来，就是现在各位呢觉得声音啊，就是它是一个视频的一种辅助，在您看来，声音创业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它也许会脱离于视频之外，它会成为某一种就是大家的一种追求，一种感官享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也想跟您再聊一聊有关像您现在做的这个赛宾科技，未来有没有可能也成为一个在这个音箱历史上的一些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品牌？来，咱们挨个说。就是第一个问题，您觉得声音创业在未来还可以怎么玩？ 对，我们其实按照一句成熟的一句比较有意思的话说，一切其实刚刚开始。 哎呦， 我们讲这件事情不是空穴来风哈。大家我曾经呢去经常要去创业嘛，经常去招聘一些人才。有时候碰到一些还不错的一些人才呢，就是登门造访或者三顾茅庐怎么样的。那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呢，就是说，哎呀，声音是一个非常niche的市场，非常小的市场，我觉得没啥意思。实际上我的感觉恰恰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声音的领域非常大，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事情都会跟声音相关。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远古的例子啊。 远古到什么时候啊？ 远古到我们现代智人当年战胜尼安德特人的时代。其实从单个人来说，尼安德特人无论从身体的强壮性还是从大脑的这个容量能力方面是远远要胜于我们现代智人的。 没错。 但是他们缺少了什么呢？ 什么呢？ 他们缺少了能够进行大规模组织的语言，导致他们的作战系统始终只能停留在50人以下的小规模部队，这样他们就无法围猎大型的动物，无法针对智人的进攻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那我们智人呢？ 智人可以轻轻松松组织几百人上千人 啊，就是咱们可以通过语言说，来，老张你打左翼，老王你打右翼，然后但是呢尼安德特人只能是在那这样来去叫，对吧？ 没 有办法说话。 而且语言呢可以描述实体的东西，是吧，这个一个袍子，两个袍子，三个袍子，它还可以描述什么东西？它还可以描述虚拟的东西， 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这个描述虚拟的 vision， 描述一个虚拟的未来，这件事儿才能够团结非常多的人，让这非常多成千上万人为了一个目前还不存在的目标奋斗。 比如说埃隆马斯克啊，说我未来要上火星啊，然后这些资本就赶紧给他钱了 啊，没准这个埃隆马斯克化成灰了，他离火星很大一个距离但是不妨碍说他纠结了一帮人，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去为之奋斗。所以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就了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好，那语言是我们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精髓，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音乐，这是人类文明的 top two 的东西。在无论在地球上还是我们目前所观察的这个宇宙里面，人类是我们目光所及最高的文明代表。 对， 那这个文明的代表的根，这个精髓，语言音乐这是 top two。那语言跟音乐最大的或最本质的承载是声音与听觉。所以我们从事的行业是人类文明的根本，你说它 是不是一个特别小的行业？ 哎呦，这个可就不是百年老店了。这按照您刚才讲到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争，那得从十万年来算起了。 对对，所以我们讲这个未来的发展依然有非常大的广阔的空间。 嗯 啊，我在做赛宾科技的同时呢，我就在关注这个 AI 或者人工智能的发展。 嗯， 那人工智能里面有很大的一些部分呢，也是跟语音语言声音是密切相关的它的智能音箱啊 TWS 真无线耳机啊当中呢也会或多或少比如说赛宾最近推出的一个非常火爆的麦克风，它能实现全球120种语言的自动的转写变成文字纪要， 当翻译啊， 直接可以这样做。 哦， 那么它就把以前很多要靠人工去做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了。 嗯， 那么我就在思考一个事情，在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他们上街买菜，买20个菜，这个菜是7.92块，那个菜是6.58块。他们不用在本上给记下来，他们回家能够倒背如流， 对， 说出来。 嗯， 也就是说，他们在大脑里的这种短期记忆、这种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 嗯， 到我们这一代呢，我们发现，哎，主持人，你给我发了一个你的手机号，我记不住的。 哎，真的哎，我小的时候能够把我家里人所有的电话都背得出来，包括我七大姑八大姨。 嗯， 然后后来某一天，我就发现我好像只能记得我爸妈的手机号了，连我们家的固定电话都记不太清了。 没错，也就是这个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的一个变迁呢？ 嗯， 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或者社会的发展，让我们大脑会越来越聚焦于思考，聚焦于决策， 嗯， 而不是用来存储一个具体的内容。 嗯， 那这个从一个另外一个学科叫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或者我们赛宾的一些研究的方向，科技的研究的方向也在沿着说认知心理学的这个发展路径，能够从声音语言通信的角度能够帮越来越多的帮助到人类。 嗯， 我举个例子，认知心理学讲的什么个过程跟声音相关的，或者是说我们带着这个视觉的一起可以讲在大街上我们每天无论是开车骑车走路，我们眼睛可以随处可见蓝天白云灌木丛各种车，那么这些我们不太感兴趣的东西呢，在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时候呢就会被忘记掉。 嗯， 这个时候涉及的一些记忆呢叫做 sensory memory， 就是传感记忆。 嗯， 也就是我眼睛看到的它会有一个非常毫秒级的一段存储。 嗯， 我们不感兴趣，就是毫秒级的过程当中就把它忘记掉了。 嗯， 如果说我在大街上遇见主持人玉龙，你好你好，那因为是熟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景象就不会掉入我的 working memory， 就是我的工作记忆当中来然后我们加了个微信加了一个什么，那就把这个内容呢放到 long term memory， 就长期记忆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大脑的认知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三个过程现在慢慢慢慢会被我们的科技一点一点一点的得到增强，甚至有的时候是替代。 怎么个增强呢？ 我举个例子，我们眼睛如果慢慢不太好使了，我们戴了个近视眼镜， 对， 老年人戴个老花镜，就是让你看世界看得更清楚，这个就是 sensory memory 变得更好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咱们俩聊了一个事情，比如说您跟我说了一个麦克风我以前没听说过 U87， 那我给您的反应，那我整个的你下面讲 U87 的各种特性，那我是吧一脸的懵，我是无法接上你的所有的话的。那下面的这个交流就变得完全的没有意义。我们以后的耳机我就会探测我大脑的这个 EEG 的信号，生物信号，如果听到 U87 这个单词儿，我大脑没有任何反馈，代表说佩戴者或者主人对这个词儿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呢他就会迅速把这个词儿摘出来，通过无线网络送去做相应的检查查询。然后2秒钟之内告诉我这是一个麦克风的品牌大概多少钱。我就可以愉快的跟您来沟通， 咱俩就能聊得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 working memory， 得到了一个 augmented、 啊、 就是得到了一个增强。 有意思。 Long-term 也是一样的，我的记忆力不好、 嗯、 没关系，今天咱们聊了50件事儿、100件事儿，有可能到明天啊、里面80%-90%的事情我们就忘记掉了、但以前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的耳机麦克风我们的设备会把这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直接进行文字化，进行索引化。到了明天，哎，我昨天跟玉龙聊了10件事，其中大家特别兴奋的3个点啊，那就会把我们讲的音量比较大，讲的这个突然这个、有爆笑的地方，有鼓掌的地方，这些都找出来啊，同时再告诉我啊，昨天讲了这么几个点。那你想想，从这个 sensory memory 我们讲的传感器记忆，到工作记忆，到 long term 长期记忆，都能够被我们现在的这些技术得到增强。当然以后呢，我们可以想象在100年以后，我们的肉体不存在了，但是我们的记忆可以存在云上，并且我还可以用麦克风采集声音，用摄像头来看东西，通过一个小喇叭在发出声音，通过一个显示屏在显示啊，向别人传递视觉的元素。没准100年以后我在大街上遇见你，那是我们的物理学的代理人玉龙，你好，你今天的发型非常好，100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交流，我们的神经网络还可以存下来。也就是说，我遇到特定的信息还跟我活着的时候一样产生特定的反应。我特别喜欢看惊险刺激的跑车，你特别喜欢看人烹饪，那你看到烹饪的场景，你会特别的喜欢驻足，喜欢观察，喜欢评论。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接触到一定的信息形成特定反应的这种机制，大脑机制，都是可以被存储下来的。那你想想，我们的未来对于声音，对于智能，我们可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您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就是您在讲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其实看到的是一个特别善于思考的人。就是当您说这些话之前，可能在您的脑海中这些场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而思考就是您现在在创业过程当中大脑日常工作的状态之一，是吗？ 对，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这个公司创业过程当中啊，我们会要研发技术，我们会要研发产品，我们会要推广市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产品思维， 就是要干什么。 这个产品思维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当然其实从技术角度，全球那么多搞技术的写代码的人，他是有写不完的代码的， 对， 做市场我们有卖不完的东西的，但对于产品经理不一样，产品经理是说对于特定的某种人或某一类人，我要为他创造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会让他的生活、工作、学习、运动、娱乐、睡觉变得更好，那么就要在这方面进行不停的思考，让人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更加容易，更加高效，我们虽然不能够显著延伸人的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提高感受的方式，极大的拓展人的生命的宽度，这个就是我每天要进行思考的一些事情。 对，就是也通过这些思考，其实把思考最后变为可以看得见的产品，进而呢为大众服务，甚至说来改变整个世界。 对， 您刚才也讲到一点特别重要，人的想象力的集合才能够让我们化为一种意念，甚至转变为一种动力来去推进很多事情。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您的很多创业项目，包括在选择声音这条赛道上的一些自己的体会，我问一个现实的情况，目前为止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 我们实际上呢，这个前几年呢做了有5-6年的我们第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的研发，就光这个技术我们做了有接近60个版本，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一阶段呢已经进入了第二版本的就是这个无线通讯协议，那可能比第一阶段的第一个版本呢更好。我们从去年开始呢真正进入了 2C 品牌产品的这种啊全球的营销。 嗯， 我们产品呢，去年的这个 Smart Mic 啊智麦产品， 嗯， 去年通过我们的独立站，也就是我们的官网，像亚马逊等等的这个体系， 嗯、 卖到了110多个国家。 嗯， 对，然后装载有赛宾 Swiss 第一代的这个通讯系统的这些设备呢，接近了有接近啊100万只以上全球。 哇，卖了这么多 啊！我们自己的呢，有10万只左右了。 嗯，嗯 对对对。今年我们期望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嗯、 除了 Smart Mic 系列，我们在 Audio Wow 系列会有多款产品陆续推出。 嗯， 对， 看来前景不错。我说的这个钱就是 money。 对，我们实际上是说奔着一个 vision 去，奔着一个前景去。但是呢，可能做到一定的程度，这个 money 呢是一个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了。 嗯，我想跟您就这个声音创业的这个领域啊再谈得深一点。 嗯， 我呢也很喜欢声音，过去呢对于在这个声音硬件的这个领域呢也了解到很多品牌，他们甚至有一些已经创业很多年了。 嗯， 比如说像丹麦其实是一个音响大国。 对， 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好的音箱都是来自丹麦。 嗯， 德国呢也是一个做这个音频产品的大国，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森海塞尔，这是非常有名的德国的品牌，甚至日本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什么铁三角，这也都是日本的品牌。 对， 在很多的车上面呢也有这些优质的这种音箱， 对， 什么像马克莱文森啊，什么宝华韦健、哈曼卡顿啊， 对， 就是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它已经跟高端是绑定在一起了。 嗯， 我不知道您如何来理解这个高端，未来有没有可能也会被像您的这个理念给它平民化。 嗯， 或者说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也打算跻身于高端的这个想法？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嗯，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高端的音响啊， 嗯， 像哈曼卡顿，其实像哈曼卡顿这些呢，柏林之声啊，这些音响呢，我们也都接触过。 嗯， 一对箱子可能10万美金啊， 嗯， 这种量级的，我们是我们普通人觉得Hi-Fi 音响的一个范畴。 对 啊，我还见识过最贵的一对音响，就是一对音箱500万美金。 哇，凭什么？ 嗯，对，凭什么？这里面呢，核心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有一个部分就是讲的品牌。 嗯， 这个品牌的积累让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贵的，愿意为这个付出这么多的钱。当然了，有人不差钱是吧。 嗯，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说我们借助于科技，借助于我们的创新能力， 嗯， 能够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更高的体验，而用更低的这种成本代价。 嗯， 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更新的芯片上做出更新的科技用这种科技的革新来快速的建立品牌。 嗯，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能后续呢会有一些我们讲 PUGC，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那么顶级的价格。 嗯， 我们价格比传统的民用的消费品呢稍微贵一些，因为中国生产制造的大国，很多的产品是会非常便宜的。 嗯， 但是非常便宜的产品呢往往提供给你的这种体验呢不会特别的惊艳。 嗯， 就很难超出期望。我们是要给用户希望能够提供超出期望的很多的这种产品。 嗯， 对，所以这样的产品呢不会特别贵。 嗯， 它是一个我们讲是金字塔中间腰部的这个利益链上的事情。 嗯，这么定价的原因是什么？ 这么定价的原因呢是，首先如果我们要定的特别低的话，这种很难养活自己，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也很难跟一些以低价格的价格战的那些拉开一定的认知差距。 嗯， 因为包括很多人就说哎呀一分价格一分货。 嗯 啊，他的这个很多的人对这个认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信息是过剩的，很多的产品也是过剩的。那对于一个专业人士之外的人，普通人他怎么认知一个产品，理解一个产品呢？ 嗯， 价格就是一个可以很好衡量的，就好像我们衡量一个人，在你特别理解一个人之后呢，你就不会说啊，你拿了什么学校的一个毕业证，你拿了一个什么学位，我才认为你有才。但是呢，对于一个陌生人，很多时候这就是一把尺子，这就是高考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嗯， 是吧？ 嗯， 我们在衡量一个事情，那就是这个有10个麦克风，那么一个说是1毛钱， 嗯， 有一个说是1000块钱， 有一个1万，那1000块钱呢就比1毛钱更能够让你相信产生更好的声音。 嗯， 是吧？因为除非他是骗子，这个骗子只是说今天就骗你一次。 嗯， 因为他是持续存在了30年、40年、50年甚至70-80年的一个品牌。 嗯， 他卖这么贵始终还有人买单，那这么件事情就是值得相信值得信任的。 您知道您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什么吗？ 嗯， 我看到了一位精明的商人。之前我们说的时候您在谈技术的时候是一位特别专业的科学家， 嗯， 然后现在呢这个就是经商的这一面又表现出来了。这个是您与生俱来的吗？ 嗯，也不是叫与生俱来哈，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为了企业的发展不得不考虑， 嗯， 我投入多少钱要产出多少钱，这个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虽然我非常喜爱去研究产品，研究技术，研究未来非常创新的东西，但是不得不要做一些商业化的考虑。 对，不挣钱哪有未来啊。 对对对，没错。这个我从小呢其实也做，也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第一次吃到鱼皮花生米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带过去给我2包鱼皮花生米， 嗯， 非常好吃，比吃花生好吃多了。 那肯定啊。 我吃了几颗之后我就停住了， 嗯， 我然后把这个花生米每2颗装一个小盒， 为什么 拿到带到学校里把它给卖掉了。 卖多少钱一盒？ 1盒2颗 啊， 5分钱。 哎呀，那其实也不少了，对于那个年代的学生来说。 那个，我那一包花生米我就卖了好几块钱。好几块钱对我那时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所以我说您这个经商的头脑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故事。 有意思。那我们回到我刚才跟您提的，就是很多世界知名的这种音频品牌啊，做硬件，他们之所以后来能够卖那么贵的价格，包括到现在为止市场上还很认它，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如果您想达到一个那样的高度，您觉得该怎么做？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世界上无论是讲德国，丹麦，日本，以前呢包括美国，英国， 对， 都有很多的音响啊麦克风的一些品牌。 嗯， 他们就是说品牌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或者是说对于某一类的用户，比如说麦克风，老百姓对麦克风其实没有认知的，那对于专业用麦克风的人他有认知，就是在这些使用的人当中心目当中建立了心智。所谓建立了心智，看到这个品牌和见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品牌，他肯定相信一个他认识的这个品牌。 对， 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 这也是人的本能嘛。 一个人的一个本能，就是好像说投资也是一样的，你愿意投资一个熟人还是投资一个陌生人，那肯定是熟人更容易取得你的信任嘛。 嗯，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嗯， 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几十年以来这个传统的音频品牌其实他们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跟他们的研究状况、团队状况、人口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我跟你讲一个，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北大的一个经济学家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一个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不是说跟这个社会的人口成正比，而是说跟这个社会的人口成指数是关系的。什么意思？如果一个社会有10万人，有一个社会人口是1万人，那么10万人的社会的创造力不是说是10倍于1万人的社会，不是10倍的关系，可能是100倍、1000倍，它是个指数式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更多的人会产生更多的需求的一个触动，更多的思考，更多的碰撞，更多的研发，是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关系。 这就像核裂变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没错， 就起来了。 没错。 那这个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跟我之前问您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建立一个百年传承的品牌之间是什么关系？ 当然了，就是说有一些便利性，这个社会的发展有一些高速列车，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在这个环境下面，能够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想做百年老店也好，想让这个事情做得更长久一点也好，还是要能够从用户角度，从受众角度造福用户。那用户即上帝嘛，要造福上帝。能够从他的角度更好地考虑他的感受， 为他制造出好的产品、 嗯、 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产品。我给您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嗯， 我们的第一代 SmartMac 就智麦产品，在美国2019年年底在美国 Kickstarter 做众筹的时候， 嗯， 当然我们这个麦克风它不光是个麦克风， 嗯， 它里面还有混音器， 嗯， 还有降噪处理啊，还有这个可以双路上传的机制， 嗯， 可以音画同步， 嗯， 可以语音转写，贴自动贴字幕，有很多很多很多，有20多项非常创新的特性， 嗯， 那么这个对于国外的很多用户来说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不太相信， 嗯， 当然了很多人啊就是对我们有那种成见啊，有的人底下评论什么呢 ？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这不像是个真的啊 ！Scam 就是这是个骗子。 哎，这个评论说明没见过世面。 这个我们也是理解的。 嗯， 我们这个时候呢，恰恰因为我们有一些啊国外的人士， 嗯， 是我们的合作团队， 对， 给我们提建议。这个提建议是说不要去反驳他， 嗯， 要耐心的跟他去解释， 嗯， 不能给人家急眼。 对， 你要用时间。用产品去征服对方的心、 嗯、 当我们第二代产品再去做众筹的时候这样的言论就没有了、 嗯、 而且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品的众筹用户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又过来支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 嗯、 这就是品牌从一点一滴慢慢形成的积累、 嗯、 如果说你有1个到2个2个到4个4个到8个慢慢积累，那在用户心目当中就深深的扎根了，就能够形成这个不停的这种品牌的积累。 嗯，对，这也就是时间的力量。 对， 而在时间力量的帮扶之下呀，很多认真创业的创业者包括创业公司最终能够走得更远，甚至呢是成为进入千家万户的品牌。希望呢张德明先生包括呢您的赛宾科技未来也会走得更远，不但是重新定义对于好声音的理解，也让大家呢在借用各种便利的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呢跟这个世界啊有更好的连接，来享受世界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美好。那本期呢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赛宾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德明先生做客科创中国，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